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克里斯蒂安·蒂尔曼和萨比娜·克劳斯哈尔，是由梅竹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我的朋友麦克斯》系列，麦克斯去看医生。麦克斯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他是个男孩，他总是喜欢去发现一些奇妙的事情。他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一只叫毛毛的小兔子，他走到哪儿都会带着毛毛。麦克斯的哥哥菲利克斯已经去学校了，妈妈也去上班了，可是麦克斯还躺在被窝里没有起床。他觉得自己浑身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爸爸以为麦克斯在装病，催他快点起床。可是麦克斯还是一动也不动。爸爸用手摸了摸麦克斯的头。 哦，你的头有点热，难道真的生病了？ 麦克斯又开始咳嗽起来。爸爸赶紧拿了体温计给麦克斯量体温。看到体温计上的温度，爸爸抱歉地说： 哦，对不起麦克斯，我错怪你了，你没有装病，你是真的在发烧，今天就不要去幼儿园了。 爸爸给幼儿园打电话帮麦克斯请了假，他也打电话到自己的公司给自己请了假。爸爸要留在家里照顾麦克斯。麦克斯不停地咳嗽，而且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好像梦见了一只树懒，那只树懒也在发烧。麦克斯的病并没有很快就好起来，他已经病了两天了。妈妈看麦克斯越来越没精神，就给儿科医生弗里希打了电话。然后妈妈开始帮麦克斯穿衣服。 哦，麦克斯，我们现在就去弗里希医生那儿，他会让你好起来的。 平时都是麦克斯自己穿衣服，可是今天麦克斯生病了，妈妈却主动帮他穿衣服。穿好衣服，戴上围巾，麦克斯还戴上了他的小兔子毛毛。他们一起去了儿童诊所。到了诊所，妈妈把麦克斯的医保卡交给了护士。护士说： 哦，你叫麦克斯，稍等一小会儿就轮到你了。 麦克斯以前就来过弗里希医生的儿科诊所，在候诊室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一个可以画画的黑板，一只大大的海盗船。可是今天麦克斯觉得他没有力气玩，他只想坐在妈妈的腿上听妈妈读故事书。终于轮到麦克斯了，他和妈妈走进诊室，弗里希医生站起来跟他握手。 嘿，你好，麦克斯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 麦克斯诚实地说，我开始只是想假装生病，没想到真的发烧了。 妈妈告诉医生，麦克斯已经发烧咳嗽三天了。弗里希医生不能钻进麦克斯的身体里去看，但是他会用摸一摸、听一听、看一看的办法来诊断麦克斯的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弗里希医生轻轻地摸了摸麦克斯的脖子，麦克斯的脖子上有一个小包块，那是他的淋巴结，有一些肿大，但是并不严重。这表示麦克斯真的生病了，他的免疫系统正在跟病菌战斗呢。弗里希医生还要麦克斯脱掉了外衣，他拿着听诊器，把听诊器放在麦克斯的背上。弗里希医生还要再听一听，他对麦克斯说， 嘿，麦克斯，现在请你用力地深呼吸一下。 麦克斯大口地吸了一口气，可是他刚一吸气就开始咳嗽起来。弗里希医生用听诊器在麦克斯的背上听来听去，检查他的肺有没有问题。弗里希医生说， 哦，你的肺部没有问题，麦克斯。 接着他又听了听麦克斯的胸口， 你的心脏也没有问题。 弗里希医生还得仔细看看麦克斯的舌头，他让麦克斯把舌头伸出来。 麦克斯说，可是妈妈说对别人吐舌头是很不礼貌的。 弗里希医生说， 哦，说得对，但是在我这儿不算，我要看看你舌头上的舌苔，来，伸出舌头说啊。 麦克斯乖乖地伸出了舌头，弗里希医生用一个小木片压住了麦克斯的舌头，然后用手电筒照了照麦克斯的喉咙，然后他又用一个特殊的检查灯照了照麦克斯的耳洞。麦克斯觉得那个东西伸进耳朵的时候，耳朵里凉凉的、痒痒的。最后弗里希医生竟然拿着检查灯照了照麦克斯的耳背，麦克斯笑着说， 哦，我耳朵后面洗得很干净。 弗里希医生也笑了， 我不是说它不干净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耳朵上有没有长红点点。嗯，很好，既没有长红点点，也没有脏东西。 弗里希医生终于看完了，他把诊断结果告诉妈妈和麦克斯。 哦，麦克斯，我觉得你得了重感冒。 弗里希医生给麦克斯开了通鼻药水， 麦克斯一点也不明白，他问，通鼻药水是通鼻子的，可是我咳嗽得很厉害呀。 他不明白自己咳嗽为什么要开通鼻药水，咳嗽跟鼻子有什么关系。弗里希医生告诉麦克斯， 通鼻药水可以治好你的鼻塞，让你在晚上能够呼吸轻松，睡个好觉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要多喝水，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。 弗里希医生送麦克斯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麦克斯看见护士小姐拿着一个玻璃瓶子走进化验室。麦克斯连忙问， 护士阿姨是需要多喝苹果汁吗？ 因为玻璃瓶子是一些淡黄色的液体。弗里希医生听了大笑起来， 呵呵呵，麦克斯，那瓶子里可不是什么苹果汁，那是小朋友的小便， 如果我想更准确地知道一个小朋友得了什么病，就得化验他的血液或者尿液，哦，就是小便。所以医院里面都有个化验室。 麦克斯看到护士在用显微镜仔细地化验， 看起来真神奇。麦克斯就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今年我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台显微镜。 临走的时候，弗里希医生送给了麦克斯一个小小的放大镜。他说，这个放大镜虽然不像显微镜那样能让东西看起来那么大，但是它也能帮助你看清那些很小的东西，比如说书上的小字或者一只小虫子。 麦克斯开心极了。 哦，谢谢，这真是太棒了。 妈妈拿着医生开的药方， 现在我们去药店里买通鼻药水吧。 他们来到了药店，药店里有很多长长的抽屉架子。麦克斯想， 要是这些架子上都摆满玩具，那该多好。 妈妈把弗里希医生开的药方递给药剂师，药剂师从架子上取出了一盒通鼻药水。妈妈付钱的时候，药剂师还给麦克斯送来了一盒止咳的糖块。回到家，麦克斯立刻爬上了床，他觉得很想睡。他一直睡，一直睡，睡了好久好久啊。有了通鼻药水，麦克斯的鼻子舒服多了，他觉得睡得真舒服。 等到星期五的早晨，麦克斯又能起床和哥哥一起玩了。 哥哥菲利克斯拿起了玩具针筒， 嘿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来给佐洛看病，他得了很奇怪的病，我们得好好的给他做个检查，我们要像医生那样来救他的命才行。 佐洛是一只黑色的兔子，麦克斯最喜欢它， 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宠物。可是麦克斯不想吓到佐洛，他赶紧把佐洛抱起来，不让哥哥菲利克斯碰他。麦克斯说， 不用给他打针，我们，哦，你可以去化验一下他的大便，就知道他会得什么病了。 等到星期一的早晨，麦克斯已经感觉精神多了。才6点钟，他就兴奋地喊了起来， 快起床，快起床，去幼儿园要迟到了。 怎么，爸爸，难道你也生病了吗？ 爸爸和妈妈还没有起床呢，他们还想再睡一会儿。 爸爸一边打哈欠一边说， 哦，我的麦克斯，你又变得这么精神，这真是太好了。 这天，麦克斯又回到了幼儿园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高兴。 但是麦克斯发现他最好的朋友保利尼不在。麦克斯问老师，怎么，保利尼也生病了吗？ 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个声音说， 嘿，麦克斯，我没有生病，我只是今天早上起床起晚了。 保利尼和妈妈一起走了进来，麦克斯高兴地去拥抱保利尼。 嘿，你可不要假装生病哦。 麦克斯的爸爸低声嘟囔着说， 呵呵，假装生病的这个毛病可最好别传染呐。 妈妈啦啦， 唐耳朵， 嗯， 你已经在这里啦啦啦了一个小时了 啊。是的， 什么都没有唱出来。 我在练声。 你在练声？ 是的。 嗯，那你 我准备唱。 不要唱点什么吗？ 我就是想说我准备唱点什么。 那好， 请你不要打岔。 那我现在听着啊。 啦啦 哎，你还是哪哪哪哪哪哪哪哪， 我第二句就是歌词了。 好的， 拜托，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啊哦！哎，第二句怎么没有呢？ 我的声音，我的声音怎么这样了？ 他耳朵， 我的声音怎么这样了？ 他耳朵， 你能看见我吗？ 我能看见你。 你能看见我的嗓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你张开嘴，我看看啊。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不是啊， 你说啊。 哦，你的嗓子肿了，红彤彤的，而且里面还有好多小水泡啊。我想肯定是前两天你吃辣胡萝卜吃的太多，吃辣胡萝卜太多吃的上火了，然后嗓子就肿起来了。 那我过两天怎么失 声了？ 是，我过两天还要参加比赛呢。 什么比赛？ 歌唱比赛。 要不然我给你报个跳舞比赛吧。 算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晚上妈妈和呱呱在家嗑瓜子儿，呱呱提议说， 好无聊呀，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剥瓜子皮儿快吧。 妈妈说，哼，比就比，我还怕你个小屁孩儿。播着播着，趁着妈妈一个不注意，呱呱一把抓起妈妈面前的瓜子仁儿，全部都倒进了自己的嘴里。有一年的夏天晚上啊，天特别的热，爸爸在院子里边抽了一根烟，他看见呢呱呱的腿上被蚊子咬了好几个红包，他就对呱呱说，看抽烟还是有好处的嘛，啊，你看看都没有蚊子咬我。旁边的呱呱对爸爸说， 蚊子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你还不知道。 晚上吃过晚饭，爸爸在看电视，呱呱走过来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你说是金钱重要还是时间重要？ 爸爸回答，当然是时间重要嘛。 那我们去超市买玩具吧，虽然在网上买便宜，但是要等好几天。 问答完全是没毛病，就是这么活生生的把爸爸给套进去了。 呱呱的妈妈不在家，但是呱呱的衣服开线了，出现了一个大口子，需要缝补，于是呢爸爸准备给他缝上。在灯光下面，爸爸一手捏着针，一手捏着线头，正在眯着眼睛穿线认真的时候，呱呱在旁边对爸爸说， 爸爸，你闭着眼睛能穿上线？ 爸爸立马气就不打一处来了，说，我不就眼睛小点吗？啊，我闭眼了吗？啊，我什么时候闭的眼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金苹果幼儿园建西苑分园的